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东风二三级兼四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市防汛办提示，今夜到明天有雨，地质灾害风险比较大。2021中关村论坛平行论坛、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论坛今天举行。2021北京朝阳国际文化旅游节今天开幕。今年开始，艺术类专业考试将迎来重大改革。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市防汛办提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有中雨，西部沿山局地大雨，个别点有暴雨。降雨造成路面湿滑，能见度低，地质灾害风险比较大，提醒广大市民合理安排出行，避免或减少到山区、涉山涉水景区、河边等危险地带游玩活动。2021中关村论坛平行论坛、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论坛今天举行，由北京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和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共建的京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处置资金池正式启动。来，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克娟。蔡克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给我们举例讲讲啊，京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处置资金池有哪些作用和意义呢？ 是这样的，这个资金池啊，首期规模是2000万元，它的设立呢，会通过政府和市场风险共担来进一步解决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融资的难题，并且来打造京津两地知识产权协同发展的样本。那比如说呢，基于这个资金池，它的首批贷款近日已经落地了。落地在一个叫做天津朗玉科技公司的高科技企业，它主要是为运输物流产业提供无人化生产、包装、仓储这么一个高科技企业。那在超大超重的运输物流的无人化领域已经深耕多年了，它的产品以重型 AGV 为主，承重量可以达到1000吨，在无线通讯、智能调度等方面啊，形成了八大前沿技术体系，已经拥有了50多项专利，其中呢有9项是发明专利。这个公司在现金流比较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智融宝质押了企业6件专利，并且获得了300万元的银行贷款，及时的缓解了这个企业的资金压力。那北京 IP 首创的这个风险补偿前置模式呢，先后和海淀、顺义设立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处置资金池，受益于这个资金池的撬动作用，智融宝累计已经支持服务企业150多家，融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7亿元。主持人。 好的，感谢蔡克娟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北交所首次全网测试明天举行，为了验证各市场参与者的技术系统对于北交所开市各类业务的技术准备情况，全国股转公司、北交所联合中国结算、深证通、中证指数共同搭建测试环境，参与机构包括各证券公司、信息商和基金公司。全网测试分为2轮，第一次全网测试时间是9月25号，第二次是10月9号，都是周六。2021北京朝阳国际文化旅游节今天开幕，首届京朝精品朝阳礼物征选结果在开幕仪式上揭晓，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 你好，冰冰。 朝阳礼物的征选结果是怎样的，都有哪些项目入选呢？ 好的，这个京朝精品朝阳礼物呢，实际上是这个朝阳区面向全社会来征集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么从今年6月份启动，经过了多轮这样的评选，那么这次呢有10件文创作品脱颖而出。那么其中呢包括像这个景泰蓝水鱼、15年青瓷、黄酒原浆，还有这个朝阳区文化遗产文件夹、潘家园礼物、丹凤朝阳摆件等等。那么这10件这个文创的产品是入选到了第一届这个朝阳礼物的征选。那么这些入选的产品呢，一个是可以通过这个跟朝阳区的这种合作以后有这种市场化的可能性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落地啊和成长，还有这个孵化可能也会有这个社会资本来注入以后呢，这种评选也会进一步的 去尝试啊，那么把除了这个专业的这个设计机构之外啊，可能会有一些来自民间的比较好的这种能够运用到文创产品中的创意啊，可能会在这样的活动当中逐渐的显现出来，并且投入到这种市场的运营当中。嗯，谢谢您。 那么本届文化旅游节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这届文化旅游节呢，实际上也是采取这种一加N的方式啊，有这个包括开幕式、主会场，还有其他的一些在朝阳区的一些，比如说文化消费或者是文化创意比较代表性的这些地标式的这种场所去举办啊，比如说像这个郎园国际创意文化节，像这个七九八这个园游会。 七五幺国际设计节、库车国际文化节，包括丽都露天音乐电影周等等，那么这样的活动呢有超过100场。同时呢，这个分会场啊，像这个库车小镇、朝阳大悦城、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包括潘家园旧货市场，这些都会结合自身的特点去举办一些结合了这种文化旅游融合，包括这个文化创意， 还有这个文化消费等等吧，这些方面的一些比较特色的活动。嗯，好的，感谢天池的报道，谢谢，再见。好，再见。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 意见明确2024年起高校高水平艺术团将不再从高校招生环节选拔，由相关高校从在校生中遴选培养，将逐步提高文化成绩要求，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业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化的倾向等。 指导意见明确，从2021年开始推进相关改革工作，到2024年基本建立以统一高考为基础、省级专业考试为主体，依据高考文化成绩、专业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制度。同时积极扩大省级统考范围，到2024年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全覆盖，2024年起不再跨校跨省设置校考考点。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对考生文化成绩等提出更高要求。 2024年起，符合生源省份高考报名条件，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以上技术等级称号者，才可以报考高水平运动队。 2024年起，文化考试成绩全都使用全国统一高考文化课考试成绩，专业测试全都纳入全国统考，并且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组织实施，高校不再组织校考。 2024年开始招收高水平运动队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对考生的高考成绩要求需要达到生源省份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北京市交管局发布通告，9月26号、10月1号到7号、10月9号，对本市机动车和非本市进京载客汽车交通管制措施作出以下调整。本市机动车不受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非本市进京载客汽车不受7点到9点、17点到20点禁止在五环路及五环路以内道路行驶，以及9点到17点按车牌尾号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限制。 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市民具体关注哪些问题，马上来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的工作人员张娇。张娇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先请介绍一下相关的市民来电情况。好的，主持人，主要反映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议增设电动车充电桩，昌平区清秀园南区有居民反映， 现在很多小区楼外建起电动车集中充电系统，而清秀园南区10号楼电动车充电管理混乱，没有安全的集中充电设施，而且车棚四站严重，导致电动车雨天露天摆放，风吹雨淋，因潮湿存有短路、起火、损坏等重大安全风险。 丰台区宋家庄家园有居民反映，小区内有充电桩，但是不能满足业主的需求，建议增设储物柜样式的充电桩，每户都设有独立的锁。二是反映礼让斑马线问题。于先生反映，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到长春街右转路口，长春街到广安门内大街北向西右转，经常有行人闯红灯。 而机动车需要礼让行人，导致交通拥堵严重，而且安全隐患很大，希望加强管理。杨先生反映，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宝南街上海沙龙和金地格林小镇中间有一条人行横道，旁边是665路公交车站，平时机动车根本不礼让行人，早晚时段特别明显，导致过马路特别不方便。为了行人过马路方便安全，建议增设电子眼或者行人信号灯。三是反映排水不畅的问题。张先生反映，东城区建国门街道擀面胡同40号门口的公共大院里没有做雨水管道，导致院内积水无法排出。高女士反映，顺义区北石槽镇西范各庄村村南前街雨水壁子堵塞，导致严重积水。以上问题12345热线已经及时转交给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么12345近期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市民通过北京12345微信服务号反映，昌平区130镇太小路马路边杂草过高，影响视线，存在安全隐患。130镇接诉后，农业农村办公室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村委会沟通协调，安排工作人员对马路边影响视线和通行的杂草进行了清理。近日，市民再次通过北京12345微信服务号留言，太小路的杂草清理了，很干净，看着很舒服，遛弯和通行也方便了。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娇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东风2-3级兼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一级优。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沉眠，聚拢一套流 沙发，沉淀呀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